路遥知马力，日久见人心，破迷信，讲真话。大军阀。 好啦，咁啊，我哋讲下呢个二恶英嘅问题啊。咁因为咧，就其实呢个礼拜啊，立场哥哥咧就话要睇医生。咁啊，点解咧？就其实佢话有啲毒疮走出嚟啊。咁啊，开头都唔觉得有啲乜嘢嘅，可能行行下啦，系咪？咁但系而家咧， 搽药膏 又要搽药膏。咁然之后就话有医师就证实咗佢咧，其实佢嗰个疮叫咩名啦？就系、是、叫咩唔知咩咩 绿错疮啊？ 绿错疮。咁绿错疮咧，其实有啲人就讲过，其实呢个就系二恶英啦。是所织成的，其实是。咁而呢个二恶英呢，其实本身即係令到人会有即係长疮呢，呢咁嘅迹象呢，以前呢有位呢，即係其实係乌克兰总统啊尤先科呢就已经中过啦，其实係。咁尤先科呢嗰隻，你唔知大家仲记唔记得啦，尤先科个样呢就好得人驚嘅，以前係 好靓仔㗎嘛。 以前係靓仔嚟嘅。咁但係好似係咪俄国啊，係咪 是是是是俄罗斯特务， 是啊，俄国佬咧就即系哇，大佬哇，好 Q 得人惊。嗱，你睇下佢之前两个样啊，嗱，你哇，你即系左边嗰个咧就系、是、呢个二恶英之前，右边嗰个系由二恶英之后，系嘛，争几远啊，大佬。而一个靓仔总统咧就变 毁容咯， 就变成一个科学怪人，系嘛，好得人惊。咁好啦，嗱，即系我哋而家见到，点解我头先提呢一个啦，即系九龙塘咧？同埋唔正止九龙塘，你有冇发觉呢，而家呢我哋嗰啲大学校园，我哋所占据嘅位置呢，地理位置呢非常之靓嘅，地皮都系。咁啊你讲城大啦，我以前住过啦，就是北假山一号隔离啦。咁而且嗰度呢，即係广播道嗰边呢，尤其邻近广播道啦，其实住咗好多明星。咁啊成龙呢就其实喺呢一个近窝打老道嗰边呢就有栋宅添嘅，其实系。 咁啊唐英年呢约克道七号嘛。 係啦係啦。咁啊，仲有如果你係講呢一個即係如果浸大啦，浸大嗰邊其實就宿舍嗰邊咧就近樂富嘅，好似係。咁嗰邊就冇咁靚啦，係嘛？咁但係你聯合道嗰邊其實都唔平嘅，其實都係。 廣播道咯。 係啦，咁廣大。港大中喂，屌你中半山冚家產係嘛？即係你個薄扶林道上面，即係下面咧就係呢一個呢一個觀潭道啦，係咪？咁呢一集，咁跟住咧，你數呢一個仲有咩啊？哇！紅磡先犀利，大佬，即係紅磡嗰邊又係多，即係又係好嬌貴。 你唔使講咁咩啦，講住宅嗰啲啦， 住宅嗰啲嗱， 你淨係講中環喺北打街，你放催淚彈，你喺呢一个嘅德富道中几大剂 啊？ 全香港最贵嘅地皮。 喂，而家嗰个抗争已经系遍地开花嘅时候，仲有就系翻去戴耀廷喺四五年前嘅时候讲紧呢一个占领中环啊嘛。 嗯， 而家你和你 lunch 咪就系呢样嘢咯。 日都做啊！你以前咧就话好话， 你睇下啲 OL 着住条裙 啊。 是吗？ 他们搞路障 的。Executive suit, 戴着个美镜拿着把遮出来跟你抗争。喂，这个已经是一个最好的反应来的。 嗯。 以前我们搞运动最大的问题就是喂，我们都入不到群众。我们入不到普通人那里嘛。而家老共加特区政府加埋这个国家机器的差佬一手撥起这样。哇，我们搞那么多年。都冇话啲做到呢样嘢，而家你睇下啲普通人，我啲 WhatsApp group 大把啲普通人，我都冇乜出声嘅，佢哋个个日日喺度 post 呢啲嘢，咁虽然有啲嘢系即系 over 咗少少啦，但系都唔重要，就是、大家醒觉啊嘛，系咪啊？喂，呢样嘢先至系老共啊，系一路解决唔到嘅困局。嗱，你继续泼落去啊，你继续泼火啊，你唔想完啊嘛？咁香港人咪陪你唔完咯？而家佢最大镬就係呢樣嘢，令到呢個運動係持續咗半年，原本都係即係冚熄少少火嘅，你又加啲油落去，咪繼續嚟囉，繼續燒。而家仲遍地開花，你唔好淨係賴緊啲年青人啦，其實好多中年人，不過因為基於自己嘅限制，係冇辦法只即係日日即係喺度同特區政府喺度抗爭嘅。喂，其實個心裏面都係好調氣好唔順㗎啦。 你要繼續燒落去嘅。所以如果你唔退嘅話，喺林鄭嗰個位置嗰度，喺呢一個嘅獨立調查，喺呢一個嘅警報嘅問題上邊，你唔讓嘅話，我真的不知道你怎樣收科 喎。問題是在於林鄭沒有政治錯誤，不知道怎麼算。 喂，我們講回喂易岳英的問題。喂，易岳英呢，其實呢，就其實之前呢，就好像 K 匡呢就講過呢，就會釋出易岳英，其實是。咁佢今日呢，就呢一個汪威信呢個撲街呢，呢個警示大家認住佢樣㗎。嗱，呢個汪汪聲嘅汪威信就喺度話，喂，即係大家唔好入我呢、這、一個即係呢個催淚彈數喎，係咪，我都摸不著頭腦。喂，你梗係摸不著頭腦啦。 喂，香港都咁耐以嚟都未試過咁樣放出去彈法。 唔係啊，你知唔知點解摸不著頭腦啊？你個頭腦移咗位，移咗係屎忽度啦，大佬啊，係嘛？喂，即係你喺度講，佢今日仲喺度嘴嚼嚼喺度話，如果啊要讀你哋嘅話， 我自己頂住先嘛， 燒啲膠啊，燒啲膠啊，仲真係出得多易岳英啊！咁好啦，你講呢句説話，嗱，你呃唔到人嘅，因為呢個 K 匡咧，呢個補習名師 K 匡啊，即係以前咧跟呢個，即係好似我以前 Cam 啊， 現代啊補過佢嘅，佢好中意講啲鹹濕笑話嘅呢個嘢係，咁佢就教大家啦，喂，乜嘢先至？你如果係燒膠胶嘅话咧，系出到易岳英嘅，但系烧咩胶先得啊？系烧 PVC 三号胶先得，但系而家咧，就其实咧三号胶咧，即系你 PVC 已经好难揾到啦。其实，如果就算烧嘅话咧，又臭又乸鼻咧，好少玩嘅。而家示威者系咁好啦，就算 PVC 系出到易岳英咧，那个温度咧，即系其实都系嗰啲垃圾焚火炉咧，先至系可以出到，而且个温度一定要好高先得。咁但系你如果街上面烧嗰啲，喂，你间温度高极有限，出唔到易岳英。咁所以，喂，唔好转移视线啦。易岳英系中国催泪弹造成噶，其实系。咁所以呢个汪威信咧，就讲啲嘢俾人踢爆晒。咁汪威信其实之前佢讲嗰啲嘢啦，佢都好中意啦，就其实系指鹿为马，包括呢个礼拜一咧。即係其實兩單即係警暴事件，一開槍殺人嗰件事啦，係咪 就喺度話動啊， 喂，話人哋即係揸住個鐵絲蠢蠢欲動。喂，根本上你而家槍殺嗰條友，佢自己本身係冇揸鐵絲嘅，呢條友係 你唔知啊。其實喺星期一嘅時候，即係或者星期日夜晚黑，差佬高層落咗 order 呢，就係、是、要開槍。所以你前前後後幾個係揸住呢張出嚟呢，其實根本佢哋高層 嘅。你係咪收到風先呢、這個 係呀、啊、收到風㗎、啊。 你收到風嘅。 如果唔係佢哋根本就唔會夠膽咁樣做。 你出鋪去提醒下啲人㗎嘛。就好似啲人喺度錄音就話。 咁我唔知嗰啲人 緊急緊急。 唔係嗱，你講嗰個係西灣河開槍但其實唔係就係西灣河開槍 㗎。指西灣河啊。 其實同一時間。 沙田都有嘅。 沙田有啦、啊、彩虹有啦、啊、屯門都有㗎。 啊！所以呢个你冇可能咁巧噶嘛，大佬啊！ 即系和理塞，即系局唔俾啲人翻工。好啦，你话呢个运动策略，我哋可以策略上有真。但系你需唔需要开枪？仲有，你明知朝头早嘅时候就系、是、全部嗰班交通警，完全都系冇经验嘅。但系你俾咗 order 叫佢开枪嘅话，佢真系乱嚟噶噃。交通警有几可开枪噶？ 系啦， 系咪？喂，所以呢、這个礼拜我最后嘅总结嘅分析就系、是，喂，全部系有部署嘅、哦，系激起个矛盾嘅、哦，系等死灰复燃嘅、哦，火上加油嘅、哦，喂，令到我哋唔能够完嘅、哦，喂，你睇到个势嘅，你唔好话头先你讲嗰个易岳英个问题啦，喂，对香港人嚟讲，过去咗几十年嚟，由六七暴动到今日。试过几次催泪弹，上一次就雨伞运动啦，都系掟一日啫， 十九粒啫，大佬你而家单单系中大一千粒冚家铲， 都系一晚啫， 啊， 都系一晚啫， 你而家中大一千 都唔够六个钟啦， 所以点解嗰阵时咧，你中大嗰次咧就系叫啲人咧攞呢啲咁嘅樽装水入去，就系、是、因为话连嗰啲食水啊，都俾你嗰啲即系易岳英啊吓嗰啲咁嘅山崖咧，其实系污染晒，其实 一掂就刺激皮肤出红疹嘅，讲紧 唔系，所以其实你而家前线嗰啲友咧就系话女仔就系话咧，佢话经期咧都严重地咧系被倒扰乱晒，男仔就系话咧佢就好似话泌尿啊。系嘛？即系佢话，即系佢唔知话，好似频尿频啊，搞个尿频。 唔系，同埋好多人肚屙嘛。 肚屙 系咪啊？即系唔好话净系皮肤个问题啦，仲有好多人肚屙噶嘛，日日喺度屙噶嘛。喂，所以呢个系一个人道危机嚟噶，人道灾难嚟噶。即系我哋虽然我哋已经习惯咗，喂，老实讲，你几十年嚟，你真系数啊，除咗上一次雨伞运动，嗱、越南难民营嗰啲咁样嘅，即系武斗冲突。 嗰陣時候有放出嚟彈，但係同香港人冇乜直接關係啊。跟住就韓龍嘅啫嘛，再數落去，咪就係你都未出世，你都未出世嘅六七暴動咯，係嘛？我都未有知覺嘅時候咯。喂，香港人係好少遇過呢個人道危機嘅。喂，你明知呢個大陸製嘅催淚彈係咁樣搞法嘅，你跟住就亂放。你諗下，今個禮拜有間藥房喺旺角定太子嗰啲，你係咁掟射呢個水炮車。 唔係咁射嗰個店主，咪就係掟翻你轉頭咯，大佬。 喂，你都已經係好離譜啦，係嘛？ 唔係佢仲攞胡椒槍 headshot 個店主噶。 跟住走去埋去揼佢啊嘛， 系啊！ 喂，而家呢一个嘅人道危机，你系根本系焗紧全世界。香港作为一个对抗呢一个专制独裁嘅一个相对自由嘅地方嘅时候，系焗紧全世界嚟声援噶嘛？你谂下，连英国本来都唔出声嘅，而家都嚟啦。如果德国唔系早一个礼拜，今个礼拜都过到啦，呢、這个民主人权法案，跟住陆陆续续有嚟噶啦。嚟惩戒你哋噶啦，不过我哋就变咗做全世界嘅人质啫。 阿西阿孤儿 系嘛？ 咁啊，而家咧就你见到啊，即系你点解咧？即系原本嘅部署啦，其实我相信，因为早几日咧，阿林郑咧佢 call 嗰个叫做系即系内阁紧急会议咧，最后咩啊？张建宗梗系话冇嘢啦，好平常啦，但系点会漏嘢啊？坦白讲系，你见零一讲嗰啲嘢咧，包括咩宵禁令系嘛，即系包括就系话咧，就加大呢啲警察啊，佢哋嗰个暴力嘅话咧，两样嘢最后尾都倾唔掂，因为第一宵禁令，你点宵禁咧？佢话周末宵禁，周末宵禁几咁戇鳩？因为其实而家你见到最大破坏力咧，就系 working day 同你玩和你 lunch， 同埋而家嗰啲即系迟效占领呢两招系你未见过，你都做唔到，其实系。 唔系，同埋而家你所有大学都 cancel class 啦。 系啊。 咁咪即係話所有人都走出嚟做呢一個嘅抗爭者囉。 係啊， 嗱你唔 cancel class， 由自可喎，你 cancel class， 咁即係話唔係我準備日喺度同你鬥囉。而所有頭先你講嗰啲地點，全部都係交通要塞嚟嘅。 交通要塞之餘，你即係廣播道嗰邊又住到好多明星嘅。即係嗱，以前咧，你喺嗰啲咩公屋啊、深水埗啊、鳩頂咧，嗰啲人冇理符啊，可能硬食啊。但係你而家你中嗰啲咧，好多有錢人嚟嘅。有錢人之餘咧，你廣播道嗰啲又住到好多明星嘅。 喂，冇所謂啦。 咁即係你明星佢哋自己都長到油仙科，咁你話點算咧，大佬？即係呢個係賭佢哋米嘅呢樣嘢。 喂，成龍嗰啲都做護旗手，佢又住附近嘅，咪有。佢受下咯， 佢而家好少翻落嚟啦。我相信就係、是，係嘛？佢就唔使做油仙科啦。喂，咁但係你唔係淨止佢噶嘛，大佬啊，嚇、啊！即係你好多人咧，你住喺九龍塘嗰啲咧，到呢度受呢啲咁樣嘅催淚彈咧，你都好大鑊噶嘛。咁好啦，但係而家嘅問題就在於咧，我哋原本就係叫做呢個 be water。咁而家咧就有一个新嘅即系占领模式啦，系咪？迟效占领。咁而家呢一个二号桥就重新又封过呢、這、一个广播 吐 露港。咁你而家咁搞落去啦，其实就系、是、重演翻我哋以前即系呢一个五年前嗰个占领运动嗰个问题，就系、是、话你持久战嘅话咧，即系市民终归会系即系顶唔顺噶。 唔系，同埋有个危机，即系第一。就係、是、陣地戰，就係、是、你要即係抗日持久啦，係咪？即係、就是、我要守嗰個位啦。第二個問題就係、是、咧，佢係刻意地咧係製造一個境況就係、是、咧，一係就係我哋瓜老陳，一係就係佢差佬瓜老陳。 嗯， 我覺得佢係等緊呢一刻嘅。你諗下，即、就、係、是、一個阿叔，火燒一個阿叔俾石鏡死，其實佢都已經係想借呢樣嘢咧嚟翻盤㗎啦嘛。 嗯。 而家佢係爭個差佬嘅啫， 唔係我哋示威者已經死咗啦， 示威者無數啦， 係啊， 係無數添啦。 呢個逆權運動，你呢半年嚟係死咗，喂，2500具屍體，唔知係咪同呢啲有關嘅？其實 多咗十幾廿個 percent， 起碼同期係咪？係 好誇張呢個係， 跟住有好多係解釋唔到嘅， 係啊。咁所以咧，你而家咁搞咧，而家係連韓國咧都開始做專題咧，講而家香港嘅浮屍問題。台灣好多人信曬添噶啦，其實係。咁而事實上咧，你見到咧，即係其實之前有個白警啦，走咗去 KBS 電視台啦，其實講過三單嘢。 嗱，呢三單嘢 強姦啦， 強姦就起碼而家做緊兩單，跟進咗兩單，實際更加唔止。第二就其實係咧嗰個叫做係七二一事件咧，根本上佢已經都證實咗，就係呢一個其實係警察高層係想做到一個無警時分出嚟。咁、 嗯、 所以你見到盧偉聰，就算佢自己辭即係呢個退咗休之後咧，佢都不得好死嘅呢、這個撲街係，係嘛？你唔可以係即係撇清關係。 佢唔敢留喺香港啦，應該 咁翻大灣區啦，係嘛？第三樣嘢就係其實而家係你見到咧，即係我見到今日好似話呢個 Lesso 佢好似話做咗一個獨立調查喎，佢就話有個唔知話做即係前線嘅一啲即係指揮官啦、啊，都開始爆料喎，話你嗰班爛仔咧係嘛，學歷又低又管唔 Q 住啊，係嘛？然之後咧就根本上咧佢自己都崩潰，話佢話咩個個讀書唔成嘅爛仔，你話點管啊咁樣樣？咁確實你而家見到 out of control 係越嚟越多噶，包括二號橋嗰次咧，其實本身原本即係有個即係中大做公關嘅嘢咧，就係同對面嗰個指揮官傾掂數，點解最後尾佢哋無端端折返又反口呢？ 哦，你講晏晝張華燕走過去同嗰班差佬做雕，大家一齊退嗰個嘛？ 歐軒爆料啊！歐軒話其實原本咧佢就傾掂咗，但係嗰班指揮官咧根本係管唔住班靚仔啊！佢管唔住前線嗰啲黑警啊！嗰啲黑警係都要死都要打。 我咁估計就係、是、大家咧知道咧係差佬始終咧都要落鑊嘅， 嗯， 即係點都要交人出嚟嘅。 嗯， 所以而家咪斗射咯， 仲要蒙咗面啊嘛，佢哋班仆街系。 同埋我觉得咧，即系嗰、个头先你所讲嗰个白警咧，其实系唔系咧已经唔关键嘅。佢、只要咧系俾到我哋嘅感觉系疑幻似真嘅话咧，咁我哋就 keep 住嗰个 momentum 嘅，即系强奸又好，即系杀人又好，即系呢一种嘅愤怒啊，呢、种嘅悲愤咧，系 keep 住嘅话咧，咁我哋嘅运动就完，即系继续持续落去。 嗯。 即吓下你哋班友都好嘅，嗱、呢个就系、即系我一个朋友，佢就跟咗中国线好多年嘅。佢话你将所有以前你用香港分析嘅问题嗰套模咧，系转咗佢啦，你用大陆模得噶啦。 嗯。 O、okay? K， 即系究竟八三一有冇死人 ？O、okay? K， 你唔好用你香港人嘅常理去谂啦，阿土，你用大陆模去谂。 啊。 即系佢系乜嘢都做得出嘅。佢為咗要解決佢自己嘅政治嘅危機同埋問題嘅話，你用大陸毛去諗呢個問題， 嗯、 即係強姦。 哦，咁即係你都掰呢個 殺人 開始 係保鑊法啦、啊嗯，幾大個鑊有幾大做幾大、啊。 唔係，就算我後屘我諗深一層， 嗯、 疑幻似真都好啊。咁你包都驚噶嘛，係咪？你估下估下都係噶。喂，死啦！老共係癲嘅噃，係咪？佢真係會做得出呢啲嘢嘅。喂，估下估下都好噶。嗱，好啦，當你估錯。都话你哋估错噶啦，系咪？你哋喺度制造危机嘅，喂，佢点都赢噶喎，咁我谂下谂下，系咪？嗱，你估中，咁咪死啦！即系原来我哋已经系俾脑洞咁样玩法，系咪？又强奸又杀人咁样。 仲有今日就系 你估错又死。 仲有呢、這个 都话你哋乱估嘅咧，咁样。 仲有呢个礼拜又都有人话，即系其实阿陈燕林妈妈可能跳咗楼啊嘛，系嘛？ 被 跳楼啊。系嘛？即系其实你冇一模一样样嘅。 唔系，但系呢个好似话系男士嚟嘅，有啲人同我讲法。 男士系嘛？好难讲喎，大佬。 唔系疑幻似真就得噶啦。即系我觉得而家呢啲已经系冇一个客观嘅判断。咁系坚定啦。 唔系， 但系无论坚同埋无论系流都好，都令到你哋恐惧。 唔系，同埋咁样做系巩固咗嗰班男士支持者噶嘛？用恐，因为男士支持者最啱，其实就系用恐惧去到控制佢哋。点解咧？就系、是、因为你同佢哋倾偈就知，佢哋系好，其实未必系啲好乞人憎嘅人嚟嘅。佢哋只不过系好渴求有翻个秩序。但系个问题就系佢话：喂，大佬，而家啲黑警察变晒做魔鬼，冇办法保护我哋。喂，咁点算啊？ 喂，一个真正嘅自由社会系 freedom from fear 啊嘛。 嗯。 嗯， 是免于恐惧的自由嘛。喂，而家香港人边度仲拥有呢样嘢噶？ 系啊， 系咪？嗱，呢啲咁嘅疑幻似真嘅八三一又好，即系陈燕林又好，周子洛又好，我哋永远 prove 唔到嘅，即系我哋都系靠估嘅啫嘛，靠逻辑推论嘅啫嘛，可能最后都错晒嘅。好啦，但系如果真系坚嘅时候，咁咪搞掂。喂，对当权者嚟讲，最有效能够去控制人民。控制嘅社會嘅方法就係、是、利用呢啲咁嘅招數，疑幻似真，似真似假，係咪啊？製造恐懼，令到我哋慌張，令我哋放棄咯。 所以好多時候我覺得，喂，嗰幾單case 或者係最近話嗰啲數字，喂，其實令大家好恐慌嘅喎，喂，堅定留㗎。喂，最好就係留啦，即係好似我最初估計嘅時候，喂，我主觀期望希望係留喎。喂，但如果你真係用大陸嘅毛去考慮問題嘅時候，佢有乜嘢做唔出？佢而家呢個時候，佢要解決香港嘅問題，乜招都出啦。其中呢一招咪就係咁咯，製造一啲即係真真假假嘅嘢出嚟，令大家胡亂咗擾亂咗個視線。 不過補充一樣嘢咧，就係關於咧而家咧人民網啊，即係你啲黨媒啊，其實係咁出呢個鋪啦，即係將呢個習近平而家講呢啲嘢嚇，咩即係堅定支持行政長官啊，即係三個堅定支持啊呢啲咁嘅嘢咧，點解煲得咁大咧？喂，我覺得呢個有啲奇怪嚇，即 係虛張聲勢。 唔係虛張聲勢，呢個咧其實咧，我覺得係推裝。嗱，因為而家香港民主人權法咧出嚟咧，咁如果你話制裁大陸嘅官員啦，就其實韓正先啦，係咪？咁但係而家你似乎咧，你見到嗱港澳辦系統，因為咧今日咧，我見到啊邊個嗰個叫做陽光啊，佢又話啦，習近平講香港問題呢個制暴止亂呢樣嘢咧，就係而家呢一個叫做係即係係足係而家呢個官方嘅最強音啊，對付香港嘅情況嘅最強音，即係。以前習近平咧都唔肯上身呢樣嘢係，咁而家點解嗱？即係我哋之前就喺度話啦，即係你就喂，如果有咩鑊嘅，好理應係呢個韓正啦。咁但係你而家唔係，你而家你嗰個叫黨媒系統啦， 擺埋習近平上 去。係啊，即係而家喺度喂，唔係我搞啊，你搞啊，大佬係嘛？咁而家確實你而家暴力呢條路咧。即係你加強警暴呢樣嘢呢係去到骨頭㗎嘛，你尤其係中大之後，你即係你而家你將習近平個名呢係咁貼出嚟呢，其實係令佢呢係更加尷尬，加上其實佢講呢樣嘢之前呢，其實即係呢個 Mitch McConnell 呢，佢都冇話係要即係快線去處理呢個香港民主人權法㗎嘛。系嘛？咁但你而家咧，你咁样令到佢系咁推阿习近平出嚟，就话哇要惩治，系咪要制暴止乱？咁变咗佢就自己又孭晒啦。习近平其实不嬲都好娇缩骨嘅，中美贸易谈判嗰啲嘢咧，佢从来都唔敢正面讲噶，佢全部都想避嘅。咁但你而家你见到咧，即系。系咁推个名出嚟，又搵啲明星啊，张柏芝啊，咩剑豪啊呢啲咁嘅嘢。喂，其实我都闻到味， 摆老细上台。 系啊， 摆老细上台， 啊、就系要佢撞车啊嘛。其实系 就系等你有不归路。 系啊， 系嘛？你习近平不停避啊嘛。 系啊， 系咪有咩事嘅时候就赖落去港澳办嘅系统、中联办嘅系统、甚至乎系成个即系江派。而家你冇得走。喺香港嘅问题上边，局你。止暴制亂，支持差佬，強硬對付，咁你冇得甩啦，冇得甩身啦。 但問題你見到佢四中全會決議，佢本身已經係講緊，喂，即係 見國家安全， 國家安全啊嘛。喂，喺咁嘅狀況底下，你習近平喂有份過嘅喎，你都走唔甩嘅呢樣嘢。 佢走唔甩㗎啦。嗱，老實講，如果你真係作為一個即係有能力嚇、啊、有遠見嘅領導人。在處理香港的問題上面、其實很快的、亦都很簡單，因為不是以往沒有這樣的經驗的嘛。喂，23條的時候、哇，真是兵兵棒棒，梁錦松、楊永強、葉劉淑儀即落台、即刻 withdraw、你們包圍立法會嘛，是不是即刻收皮，跟著一年都大概一年到就腳痛落台，咁咪解決囉。喂，有幾難啊，你用返而家呢一招得㗎啦。喂，都冇結構上面嘅改變，都冇話即係話全面即係實踐民主啊。反而以前呢嗰、那個 expectation management 就係點呢，先喺啲無關痛癢嘅問題上面呢係讓曬佢。你話嗰個標嘅問題嘛，即係個法案問題咪收返佢囉。你認為嗰幾條友要問責嘅，無論係沙士又好23條又好，掃曬落台。但是沒有結構上的改變的，即香港不是說即 一步就已經是即邁向個民主，所謂即全面的變革的、現在反過來在這些細小的問題上面，你習近平站硬嘛、是不是表現你自己的威望嘛，在全世界、或者在國內甚至乎在香港、全部擺硬嘛、全面控制權嘛， 造神運動 喂，咁確實咧，呢啲真 係一步都唔讓。 其實呢啲真係佢路線嚟喎，佢都唔可以咁樣喺度推。 所以你冇得走。 係啊，因為其實你講係個鬥爭係你講啊嘛，重大嘅原則問題不能讓啊嘛。 你以前所有呢啲嘅中傳媒都唔會講香港嘅問題。 係啊， 今次特登講，你仲要喺咁嘅環境裏面，你唔係照呢個林鄭月娥費，你仲要召見佢，係咪？ 嗯， 即係笑口噬噬。喂，咁你孭晒鑊嘅，你淨係因為一個七百萬人嘅香港，搞到自己灰頭土面，甚至乎你話齋知爆嘅咯噃，我而家開始有信咯，你一嘢甩埋去嘅咯噃。喂，你睇下復旦大學或者頭先嗰啲咩南京大學嗰啲學生，喂，最初同我哋鬥到七彩嗰啲內地學生，我仲覺得好灰心失望。屌，你三十年前我哋係幫你頂，係咪啊？我哋嗰啲你咩華東水災啊，咩四川大地震啊，我哋香港人幫手頂。嗯、喂，大佬，而家我哋有難嘅時候，你包仔踩我哋一腳， 冇撚義氣， 咪係咯？喂，但係而家出翻曬嚟喎，你死唔死？你話， 嗯、 因為一個七百萬嘅香港， 嗯、 你唔肯讓步，咁你咪承擔呢個代價。我哋陪你陪葬啊，我哋真係同你攬炒啊。 唔係，同埋其他傳媒都講緊㗎啦嘛。喂，香港因為香港呢一件事已經拖死咗深圳經濟㗎啦嘛。 係、啊，好大鑊㗎。所以其實你而家咧，尤其咧，我上個禮拜都講過，就係其實大陸嘅內地經濟學者已經講到明啦，就其實呢兩年嚟咧，就其實係大陸嘅還債高峰嚟，你有萬二億要還嘅。如果你嗰個叫做係資金供給係搞唔掂嘅話咧，係會撲街嘅。其實係會係好撚多啦，即係呢啲叫做係即係違約啊、default 啊咁樣樣啦。咁中匯係會牽動到啦，即係其實巨大嘅呢一個金融，即係金融，即係呢、這個呢、這個金融危機嘅。其實呢個係 唔係我哋睇住佢即係最後尾嗰幾年咯？ 嗯， 係咪啊？喂，好啦，今晚时间差唔多啦， 好， 宵夜啦 ，OK， 拜拜， 拜拜。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，HK Peanut.com。